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朱元璋曾经处理过两件冤案，今天咱们就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聊。朱元璋是一介草民出身，所以当他手握大权以后，这治国方针就和以往的皇上不太一样了。在他看来，平头百姓那就是衣食父母，自己这个做皇上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更好的替他们服务。朱元璋首当其冲考虑的就是老百姓的感受，其实这种想法也没什么错误，只不过凡事都讲究一个度，您不能只考虑到一方面。偏巧朱元璋这个人办事儿向来比较极端，结果本来一件挺好的事儿，最后愣是又闹出了一场冤案。平民百姓是他的衣食父母，政府官员得为老百姓服务，面对贪官污吏他绝不手软，可是弄巧成拙引发了冤案。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最冤的反贪案。朱元璋这辈子活了71岁，做皇上做了31年，所以对于朱元璋来讲，头40年的生活可以用惨、苦、斗这三个字来形容。这惨和苦形容的是打他出生开始直到他25岁之前的一个生活状况，全家上下因为生活所迫弄的是流离失所，当时的国家统治者根本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感受，为了自己的权利是天天火拼，老百姓别说是吃口饱饭了，别被抓走充军就算不错了。那这个斗字呢，形容的是自从他25岁那年投奔了郭子兴的门下，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那个年代您有多大学问没人在意，但如果您武艺超群，战法精辟，那可说不准哪天一不留神就成了人上人呐。朱元璋在这些年里不光要面临着真刀实枪要人命的敌人，还得时常防备着身边对他不利的小人，所以这个斗那可是斗智斗勇啊。要说朱元璋也算是命好的人了，和他同期出名的战友不在少数，可最后只有他坐上了皇帝的位子，自己的经历他绝不想让老百姓再体会一遍，因为里头的苦里头的冤只有他体会最深。现如今的工作单位要是打算培养日后的骨干领导，都得先让他们下基层，目的就是让他们体会基层群众的需求，体会百姓的苦衷，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日后领导的工作。这点子好啊，不过要说这种想法的先驱者，那可不是咱们现代人，早在朱元璋那会儿他就充分体会出衣食父母的道理了，所以他治国的方针里头最看重的就是老百姓。都说当官好，手里有权家里有钱，可 可是这事儿啊，您得分在哪个朝代。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手下那些大臣估计就不这么想。在朱元璋的眼里，无论是分量还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大臣都比不过老百姓，就连处罚这当官的都比普通百姓要重得多。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由于那40年的惨痛经历，致使朱元璋掌权之后深刻地意识到，我手下这帮大臣要是真能像我这样发自肺腑地替老百姓服务，那天下的百姓这日子得越过越好啊。您听听，这样体恤人心的领导上哪儿找去？结果依据这些想法，朱元璋就对手下那些领导干部罗列出了一系列的明文规定，什么不许搞小集体呀，不许以权谋私。当然了，这些规定里头还有重中之重，那就是横征暴敛、贪赃害民、仗势欺人这些罪名。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贪官呐。想当初他不是皇上，没权没势，暗无天日，受气受苦的日子他只能忍着，瞧着那些拿国家俸禄的高官个个吃得肥头大耳，一脸横肉，这些人不替百姓做事也就罢了，可他们还处处欺压百姓，利用自己的职位从老百姓的手里的抠钱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等到皇上询问情况的时候，这些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什么百姓生活无忧啊，日子越过越好啊，全来了。您说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艰难，能没人起来反抗吗？谁当皇上也坐不稳呐。朱元璋每次想起这些事儿，都能气得差点把后槽牙咬碎了。如今他有权了，怎么可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呢？但凡让他知道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是绝不留情，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据说当时有一个中书省的官员，因为官职之便贪污了一点银两，事情败露之后，相关部门就开始追查了。按理说这位官员理应受到处罚，可偏巧李善长跑过来替他求上情了。办事官员一看李善长替他说话，这事儿可真不好办呐。就在这些人正犹豫呢，朱元璋也不知道打哪儿知道这件事儿了，他是谁的面子也不给，亲自宣判贪污犯死刑。还有一回，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席某为了少交点赋税，就隐瞒了自己在常州的田地。这事儿被朱元璋知道以后，铁面无私的劲头又来了，指着汤和就开骂呀，你这个姑父，仗着你是开国功臣就觉得眼里没谁了是吧？连大明朝的法律都不放在眼里，明摆着你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站在底下的汤和真是两头为难，一边是大明律，另外一边是自己的亲姑父，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啊。就连大将常遇春都跑过来了，想替汤和这位姑父求求情。可朱元璋呢，一看有这么多人为他求情，这火就更大了，本来想判你一个死缓，现在改了，死刑立即执行。朱元璋为了整顿朝纲，达到救济百姓的目的，他是谁的面子也不给，不光手下无情，还想了更多的方法来加强监督力度。要说朱元璋可真有点高大，为了监督手下的官员，还别出心裁地制定了考核表。这考核表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竞聘上岗述职报告，外带民意测验的意思。这考核分为考满和考察两种形式。所谓考满呢，是对各级官员在任期间的一种考核，一个任期3年就要考核一次。朱元璋也不怕麻烦，亲自拟定各种条款， 考核部门根据这些条款，再对照您的表现，做出优良中差的评定。考察呢，更麻烦了，每六年一次，全国上下所有官员都要参加。考核的内容大概分为八种，您有没有贪污的行为，有没有对老百姓使用过酷刑，工作是否浮躁，办事是否不力不谨慎，是否出现过因为年纪偏大造成病假太多罢工的现象。官员的升迁调动、奖励处罚可全凭这张表啊。有了这个考核还不算完呢，朱元璋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于是另外一种新兴产物就诞生了。咱还得拿现在啊来做个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的想法太超前了。现在各区各县甚至市领导都开通了热线、邮箱还有信访办，为的就是老百姓能够直接的和领导反映意见和建议。朱元璋呢，人家也搞这一套，在他看来天高皇帝远的，手下的官员是好是坏光凭一个考核表可很难说明情况，万一官官相护，那老百姓的冤屈怎么能够传到我这儿呢？于是他下令，只要老百姓有话要对他说，可以直接进京面奏，各关卡把守的官兵不得阻拦，如若阻拦，按照扣押奏折治罪。不知道是朱元璋的考核太苛刻了，还是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容易让人头脑发胀，朱元璋的惩治手段都这样了，可每年被他惩治的贪官数量就是没见少。最滑稽的是，有一年朱元璋发榜任命364个做官的，可是一年之后就有六个被杀了。您别看这个数字少，您接着往下听啊，待死罪、徒留罪办事者358人。您这会儿明白了吧？合着364个人一个没落下，全死了。在这儿我得说明一下，这待死罪、徒留罪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呢其实也是死罪，只不过是带着镣铐先到单位把工作干完之后回来领命受死。朱元璋爱戴百姓没错，惩治贪官也对，只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手法过于极端。接下来一场杀人无数的反贪案就要上演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明朝的时候有个规定，每年这各地方的官员都要派人到户部提交一份关于当地财政账目的报告，这报告上必须要加盖当地衙门的官印，这才算有效文件。等这些户部的官员接到报告之后再进行审核，直到账目完全相符再一盖户部的官印，哎，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算完成。那会儿大伙儿都知道朱元璋的脾气呀，哪怕是一分一毫对不上都没人敢糊弄，所以哪怕是出现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错误，这一系列的工序都得从头再来。您听到这儿可能觉得这有什么的呀，挺正常啊。当然了，这事儿放到现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您想想那古时候交通没这么便利，各地方的官员要来趟南京估计快马加鞭的也得有个三五个月吧，费了半天劲来到京城审查还没几天呢，人家户部官员说了，您这账目大体上没什么错，但是最后这儿错了一个数，您呢得回去改一下。得，为这一个数递交报告的人快马加鞭往回赶，一下又三五个月出去了。如果要是赶上点背的，第二次回来再碰上，哎，您这错了一个数，估计这人呢临走的时候户部的官员都得心疼，临走还得嘱咐呢，您再来的时候啊多穿点，您这活啊都快跑了一年了，等您再回来估计天就冷了。您说容易吗？有人问了，不就是错了一个数吗？改了不就得了吗？犯得上来回跑吗？这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这最重要的您给忽略了，纸跟笔哪儿都有，可是当地衙门的官印 人家能让您随便带身上吗？这是提交报告，必须是工工整整，不能涂改，还得加盖当地衙门的官印，这才算生效。总不能让这些跑腿的官员随便找个刻萝卜章的给刻一个呀。朱元璋这人这么狠，谁敢呢？总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各地方官员就自己找了一个解决方案。什么呀？您这官印不能随便带身上，那咱弄几张盖好了官印的白纸不就完了吗？如果错了，直接这么一腾改过来，反正上边也有官印。就这样，带空印文册就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朝廷上下全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这个人呢，就是朱元璋。他这人办事啊，那么小心谨慎，最大的忌讳就是手下官员贪赃枉法，制定那么多的规定，就是为了监督他们的工作。他们这么干，明显就是跟这皇上反着干呢，谁敢和他说呀？不过那句话说得好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洪武九年的时候，朱元璋也不知道打哪儿把这事知道了，当时就勃然大怒了，当即下令彻查此事。咱刚才也说了，这朝廷里头上上下下除了朱元璋全知道这事儿。这回负责调查此事的官员是问也不是，不问也不是，结果弄的是没人敢说一句话，即便上书解释都没人敢，就怕朱元璋认为这是同党包庇呀。就在这件案子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情况下，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了，这个人叫郑士立，是一个秀才。他知道朱元璋这个人呢，向来对老百姓的话特别偏爱，所以就借着老百姓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信。这信里头把空印文册的起因一五一十的说了一个明白，还考虑到皇上的威严，特地说我们都知道皇上您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此机会挪用这些空印纸来做贪赃枉法的事情，进而危害老百姓。不过这各地方的官员其实也有他们的难处，所以这件事情不是您的错，也不是官员的错，更不是我的错，仅仅呢就是一个误会。信一递上去，郑士立就天天盼着朱元璋能够从宽处理，可等来等去，郑士立等到的却是朱元璋把他发配做苦工的结果。这个郑士立太不了解朱元璋了，空印案的起因来龙去脉朱元璋要想了解，怎么可能就因为没人敢说他就不知道呢？所以生这么大的气，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些官员徇私舞弊的能耐有多大，不敢相信他们。这回他们敢在我眼皮子底下私盖官印，我要是不加以重罚，明天他们就敢把这官印盖到我脑门上来。心狠手辣一直是朱元璋的习性，既然已经给空印案定性了，接下来这些官员就等着受罚吧。当时全国一共有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全都和空印案有关。有人觉得你朱元璋再狠，总不能全杀了吧？结果朱元璋呢，还真就这么干了，所有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杖责100，然后充军。除此之外，监管部门的人员也因为监管不力受到了重罚。在这次大规模的屠杀当中，好多平日里清正廉洁的好官，恨不能平时连口肉都舍不得吃，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这会儿就因为是主印官也跟着一块掉脑袋。关于这场冤案发生的时间，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是发生在洪武十五年，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其实无论它发生在哪一年，朱元璋的这次大开杀戒 它背面最深一层的含义就是这些官员太不把他放在眼里，朱元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朱元璋主张清正廉洁，体恤百姓，这是他的优点，但是他为了维护利益大开杀戒，很多好官也被无辜的受牵连，就让这个空印案演变成了一场血腥冤案。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Bye.